是不是 啊？所以来这里休息一下， 嗯， 很不错，嗯， 不错。 好的，我们刚为您介绍就是这个 Amazing Park， 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啊，有很多的这个综合的体验， 嗯， 尤其带孩子来感受一下也很好。那这个抱船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了，有很多的值得一看的地方。 嗯， 这个 Amazing Park 附近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去顺带游游的地方呢？ 对啊，在 Amazing Park 附近算是离 Amazing Park 距离20公里左右吧，有一个叫抱船 Art Belly， 就是艺术谷， 嗯， 的一个地方。这里是将以前的这个采石场把它换成。或者是重新改装成一个观光的一个民所， 嗯， 然后有很多一些里边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湖水啊，嗯，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体验设施等等，大家在游赏就。游览完 Amazing Park 之后可以来到这边， 嗯，这艺术谷 去体验一下艺术谷， 嗯，艺术谷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对， 对，它这个，对，它这个来源好像就是挺新奇的， 对，从采石场， 对，韩国有几个这个非常有名的采石场改造的一个游乐，嗯，地区， 对， 这个算是其中的一个了。 嗯， 刚一提到有个湖水，这里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没错， 嗯， 没错。 所以去赏湖啊，然后散步啊，都是很好的。嗯，因为这个湖水这儿有一条很不错的散步路。 没错，没错。 对吧？嗯 嗯， 一家人去游玩玩这个 Amazing Park， 嗯， 然后呢，来到这里去散散步，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休闲的体验。 嗯，还有很多演出可以去观赏。嗯， 是的啊， 嗯，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啊。这个组个团儿，绑定一个 course 来把它完成，嗯 嗯， 值得玩一天，我觉得是 是， 嗯，好，那今天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我们又为您介绍一个非常不错的去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这里看一看，嗯 ，Amazing Park。那下一期呢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个视觉享受的地方， wow， 就是京畿道嘉平的水上激光秀， 嗯， 希望大家能够期待了。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大家下期见， 辛苦了，拜拜， 拜拜。 소리를 하고 왕마의 춤을 출 거니까 마치 밖엔 시원한 바람이 불지만 세상이 너무 험해서 널 내옆에 만들 거니까 남자는 전부 똑같대 아니 술 마신 남잔 다 똑같애 너 말고 아무것도 안 보인다는 건 네가 아닌 다른 것들은 다 잊고 있는 거야 그러니까 내게 술을 주지만 맨정신에도 충분히 외로우니까 가위질을 하게 날래 버려두지 마 사랑 찍고 본능 알기 전에 너부터 먼저 알고 싶으니까 야 이성적이고 싶어 이게 나의 값이라는데 싸게 주고 싶어 굳이 움직이지 않아도 돼 내가 하는 말이 수작이 되지 않 기분 좋게 우리 몰짱 넌 내가 습관하지만 싫어. 더 이상 내게 높은 기분을 주지 마 한 잔 두 잔 비워내기 싫어 자꾸 건배하듯이 눈을 맞추지 마 한 잔 두 잔 비워내기 싫어 한 잔 두 잔 비워내기 싫어 I don't